汉书卷十七，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。喜书称蛮夷帅服，诗云：徐方既来，春秋列鹿子之绝，许其牧诸夏也。汉兴至于孝文时，乃有功高相成之风，虽自外来，本功臣后，故至孝景使玉侯降者，丞相周亚夫守约而政，抵触其意，初开封赏之科，又有吴楚之势，五星胡越之伐，将帅受爵，应本约矣。后世成平颇有劳臣，及而续之，续元公赐云。